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挂着眼泪分明痛了，又忍不住笑了，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我慌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几飞几千几万个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前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坦白，试着要我慌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永远的终点，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几飞几千几万个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，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 精英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再次火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木，我是冷叶。每天你会不会好奇自己的时间都花去哪里了？其实所有你乐于挥霍的时间都不能算作是浪费。如果你觉得挥霍，其实只是因为挥霍的时候没有全情享受这种快乐，惭愧了而已。一定要注意端正心态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苟且。不需要特别向往什么远方，过好眼前的生活才是硬道理。不知道你的时间都花在了哪里，有没有觉得对得起自己？ 这流离的宿命，我暂不 不知道你会不会晚上的时候特别容易寂寞？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寂寞呢？据说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是人流动性更强，稳定的人际关系减少了。第二个是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值变高了。第三个是网络的兴起提高了人际关系的可及性，但是深刻性并没有增加罢了。你有多寂寞呢？原因又是什么呢？ 我爱着谁，爱到我有点醉，告诉我你是谁，能够把我让我变不对，你不会累，我却爱你爱到好累，从没有为了谁不顾安慰付出一切，站在这平衡点我还是觉得有点危险，或许是看不见只能够靠感觉，他不会是个好男人，会是个好情人，你对我说我们只是擦肩而过，好的男人有那么多，少了他的日子也能过，我不会再让你寂寞，也不会让你更难过，你听我说要好好学着去生活，就算未来有多少错，至少还有我的问候，我的温柔陪你。 都说朋友有两种，一种呢是可以一起吃饭逛街，一起谈天说地，生病的时候可以给你送药；另外一种呢是虽然不联系，但是却觉得对方是最懂自己的人，对方对你而言是很特殊的存在。朋友各有各的好，当然不需要做比较，记得常联络，不要把朋友丢了。 笑声塞进梦里面，回忆搬到最旁边，收拾好爱情呼啸而过的昨天，心恢复空洞整间，一切干净到极点。你来你变，你不见，现在只剩顽强的思念，还没有被解决。若命运只剩那个梦，敷衍我太长的等候，那大可不用美丽到让我以为这次心动会有什么，也许还是重返寂寞，毕竟也只有寂寞肯永远 的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，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闭上眼睛，这个梦说的话

回忆是后来的故事，因为你回到原点。谁留下的伤，痛的伤痕像年轮，在掌纹中吃透了单纯。谁借口坚持终究是天真，转过身的人怎么看懂这条路？若没有你，只有尽头，哪里有天长地久？是曾经的辛苦，因为你不解孤独。无辜是如今的残酷，因为你我当幸福。谁听信了风，以为是离别的歌，在眼眶中淹没了快乐。谁借口是不经意的经过，错过的人岂止是犯错。这时光若没有你，只有昼夜，任时间划过水。尽头，若没有你牵我的手，算不算天长地久？ 很多人都习惯了熬夜，明明知道这样不好还是要熬夜。熬夜对身体伤害真的挺大的，有研究说正常人如果一整天不睡觉，脑袋就会产生某一种负面化学物质，给大脑带来的伤害就像是敲打过后，久而久之还会引发帕金森等等绝症。睡眠如果少过八个小时，第二天智商还会下降，所以没有那么多值得我们留恋的人和事，照顾好自己，从睡好一次觉开始。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句像那条茫茫永无止境的路，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？ 我现在秉承的原则就是喜欢就说，甩人就反省怎么爱，被甩就哭完往前走，人生这么宝贵，何必互相浪费。

是还有反方向出口，我总选错。 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。龙玉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